北京时间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北冰洋汽水、双棒雪糕、袋儿林，这些曾经风靡北京街头的冷饮冷食，是老北京人的集体记忆。在北冰洋汽水、双棒雪糕先后复出后，今年夏天让许多人心念已久的老朋友袋儿林也将正式回归。 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完成封顶的同时，北京新机场安全主题公园也正式投入使用。北京新机场安全主题公园坐落于施工现场主航站楼的东北侧，总占地面积约47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安全主题公园共设计和建造了9大类50项安全体验项目，各项目以特制集装箱功能模块化单元的方式呈现，并配备大量专业体验设施设备。 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在此之前刚刚结束的本市2016年优质服务商店评选活动当中，经过基础设施诚信经营方面的考核，大兴区的7家企业入选北京市优质服务商店之列。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北冰洋汽水、双棒雪糕、袋儿林，这些曾经风靡北京街头的冷饮冷食，是老北京人的集体记忆。在北冰洋汽水、双棒雪糕先后复出之后，今年夏天让许多人心念已久的老朋友袋儿林也将正式回归。听说北冰洋袋儿林即将复出的消息，许多在北京长大的人们都激动难言。在那个物质还不是很丰裕的年代，一家人分享袋儿林的情景是很多人挥之不去的记忆。北冰洋袋儿林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最风光的时候当属上世纪80年代。当时冰箱开始在家家户户普及，也带动了雪糕产品的销量。小卖部的冰柜里几乎都摆有北冰洋的雪糕，而1块钱一袋的袋儿林堪称当时雪糕界的名牌。上世纪90年代，在国企的合资潮中，北冰洋食品公司也与外商合作，但合资后包括袋儿林在内的许多老产品渐渐在市场中消失。2011年，阔别京城百姓多年的北冰洋汽水重出江湖，这也拉开了北冰洋产品链回归的序幕。喝一口北冰洋汽水，仿佛回到小时候。北冰洋汽水的华丽回归，勾起了很多人对北冰洋老产品的怀念，人们对双棒、袋儿林回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北冰洋特意成立冷食恢复项目，决定将这些老产品逐步恢复。去年夏天，曾创造出冰棍新吃法的北冰洋双棒正式重装上市。紧接着，北冰洋加快对袋儿林的研发，并终于决定在今年51前上市，先期将率先推出草莓口味，后期将陆续推出菠萝、哈密瓜等口味。 和北冰洋汽水、双棒等老品牌一样，袋儿林的研发也经历了漫长的调味阶段，一边是对老口味的怀念，一边是消费习惯的变化。如何在恢复老味道的同时迎合人们的新需求， 是研发团队重视的问题。北京一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经理崔翠翠介绍，虽然这些老产品都留有老配方，但完全按照老配方生产出的产品已经无法适合当下的消费需求，因此在传承老品牌的基础上，新上市的产品在老配方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使口味得到了升级。为了调出最满意的口味，研发团队先后邀请各年龄段的人进行了数百次的品尝，根据每次品尝的意见回馈对产品进行调整。经过半年的时间，袋儿林的口味终于定了下来。崔翠翠介绍，新袋儿林无论是配料还是生产工艺都较以往有所提升，老袋儿林中奶的成分比较少，而水的成分更大。他解释，老袋儿林的标准不能完全符合当今的冰激凌标准，在配料上新袋儿林的要求更为严格，使用纯天然无水奶油，并添加草莓果酱，因此奶香味更浓，还可能吃到草莓籽儿和草莓肉。对原料的高要求使成本也增加了不少，一公斤纯天然无水奶油接近60元，而椰子油才10几元。崔翠翠说，即使付出更高的成本，也要保证产品的高品质。为此，公司今年对冷食的生产设备进行了更新，并打造了新的实验车间。 走进北冰洋的实验室，空气里飘荡着甜甜的雪糕味儿。桌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一批新品正在进行研发调试。从2009年启动北冰洋汽水的研发后，研发团队一刻都没有闲着，在恢复老品牌的同时，实验室研发出更多新产品，北冰洋家族正在不断壮大。去年新推出的北冰洋双棒扩展至原味、乳酪、酸奶、榴莲四种口味，双棒雪糕的可溶性固形物指标甚至高于冰淇淋的规定标准。同期推出的奶油系列包括奶油咖啡和奶油小豆，冰棍系列包括橘子冰、红果冰和酸梅冰，产品种类累计达到了9种。 本台消息，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完成封顶的同时，北京新机场安全主题公园也正式投入使用。北京新机场安全主题公园坐落于施工现场主航站楼的东北侧，总占地面积约47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安全主题公园共设计和建造了9大类50项安全体验项目，各项目以特制集装箱功能模块化单元的方式呈现，并配备大量专业体验设施设备。该安全主题公园承担了北京新机场工程建设期间的所有参建工人的体验式安全教育培训任务。经过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后，参建工人可以认识到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所有的安全隐患，提升安全工作能力。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在此前刚刚结束的本市2016年优质服务商店评选活动中，经过基础设施诚信经营方面的考核，大兴区的7家企业入选北京市优质服务商店之列。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由市商业联合会、市旅游行业协会、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共同组织，在全市商业企业中进行评选。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大兴区的北京西红门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王府井百货集团双安商场有限责任公司黄村分公司等7家企业入选2016年北京市优质服务商店。据了解，要想入选北京市优质服务商店，需要满足多种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申报企业要有固定经营场所、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管理制度健全，符合相关安全规定。在诚信经营方面，申报优质服务商店的企业应无违法犯罪记录，无经营侵权商品，无因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败诉的消费纠纷诉讼，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据介绍，申报优质服务商店的企业还应在服务品质方面建立 质量投诉处理机制，赔偿先付制度，坚持明码标价，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等。本台消息，为全面掌握社区居民居住情况，大兴区银海镇每年为期两次的入户信息登记工作又开始了。3月16号一大早，银海镇南海家园七里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天。他们要赶在居民上班前登记到信息。在某单元进行登记工作时，一扇虚掩的门引起了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发现大门没有撬到痕迹。在打招呼无人回应、敲门无人应答后，初步判定是家中无人。出于房屋安全考虑，网格员立即向居委会办公室报备，同时电话联系了房主。电话接通后，住户才知道早上赶时间忘了锁门。网格员替住户锁好门后，仍不忘在电话中叮嘱住户要多注意居住安全，以免私人财产受到不必要的损失，遇到问题要及时联系社区居委会。据了解，银海镇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曾在工作中遇到多次类似情况，作为每日行走在社区中的红袖标，他们保护着居民的房屋安全，保护着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付出着劳动，收获着快乐。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居民对群租房、黑中介等房屋违法出租问题的安全意识，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近日，大兴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联合高米店街道，在绿地缤纷城广场举行了拒绝黑中介、抵制群租房、共建平安家园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中，主办方给过往群众发放了安全知识相关宣传手册，宣传内容除了拒绝黑中介、抵制群租房之外，还包括企业生产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关系到群众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展板，详细介绍了租房如何选择中介、房屋租赁小知识、防火、防盗、防骗、金融安全等相关知识。宣传活动结束后，大兴公安分局消防支队还开展了消防演练，模拟起火灭火过程，教群众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为了进一步服务新机场建设，礼贤镇将环境整治作为重要任务，在全镇域范围内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本次环境整治工作集中力量对大理路段、中轴路礼贤段进行综合治理，重点整治亲街占道、店外经营私搭乱建等现象，清理街道沿线各类垃圾，规范街道秩序和各类广告牌匾等内容。记者了解到，在为期一个月的整治活动中，礼贤镇共出动5000多人次，车辆900多台次，共拆除私搭乱建的洗车房、停车棚14处，取缔可再生资源回收站点1处，累计清理树叶、杂草等可燃物及垃圾1140多吨，清除乱堆乱放290多处，粉刷墙体3000多平方米，使礼贤镇的镇容镇貌得到进一步提升，整治活动成效显著。礼贤镇人大主席曹仁林告诉记者，随着机场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服务新机场建设，礼贤镇把环境提升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整治中与拆违控违、防火禁烧、安全隐患治理、规范经营秩序相结合。记者了解到，下一步，礼贤镇还将对未实路进行环境整治，通过与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制，安排专人日常管理、定期督导检查、建立奖惩机制等措施，为新机场建设创造良好的镇域环境。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一碗面画不尽的乾坤世界。在舌尖上的中国飘过香，被荷兰王后点过赞， 远近闻名的东兴屯村老娘们的手擀面，如今有了国际范儿，成为了民俗旅游的成功模式。不靠山，不靠水，手工制作，充满乡情的手擀面，不仅抓住了游客的味蕾，还唤醒了他们的故乡情。面条蕴含着古老的中国文化，这份储藏着民族情绪的传统美食早已成为历史的活化石，传承至今，栩栩生辉。东兴屯村的老娘们的手擀面，在追求手工制作、保留传统原味的前提下，以发展民俗旅游的崭新视角，将一碗看似平凡的面升华成为品牌。在这里，手擀面被赋予了新的形象和定义，五颜六色的奇妙色彩，丰富醇厚的卤味选择，推陈出新的主题诠释，让食客眼前一亮。吃下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面条，很多人能够唤起儿时的记忆，母亲以手制面，满怀对于家庭子女的爱，这香味的陪伴正是成长岁月母亲的形象。家、母亲、故乡、爱，一碗面条所承载的竟是人生。东兴屯手擀面的诞生离不开一个年轻的小伙的奉献和努力，他的创业史就是老娘们手擀面的发展史。他总结的经验不仅对民俗旅游发展有着深刻意义，还是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板。他叫李彪，一个皮肤有点黑、笑容有点憨的小伙子。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我们就聊一聊他的创业故事。说起创业，对于李彪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轻车熟路，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上大学时，李彪不满足于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走出校园寻找工作机会，提升社会经验。大一在巴士公司打工，发现租车市场火爆。大二在旅行社打工，发现旅游行业的无限前景。勤于思考的李彪，大三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创业。手里没有启动资金，就和30个同学借了8000元钱，买了一辆19座的红叶客车，开启创业生涯。谁曾想，事业开展得顺风顺水。李彪的汽车租赁公司越办越大，到第三年已经有6辆大客车，10几名员工了。就像命运安排好的，低谷随之而来，不到4个月，竟然连续发生了2起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管理经验不足，直到事故发生前，李彪都没有发现车辆的保险过期，这让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变卖车辆赔偿家属，我背上了几10万元的债务。李彪说，这次沉痛的打击令我成长了许多。 低谷过后，李彪振作起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心浮气躁，而是挂靠北清旅行社，开始经营旅行社门市。机遇正是在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中走进创业者身边。当时正值青云店镇大力发展一村一品，而作为该镇大学生村官的李彪撰写了一篇青云店镇旅游业可行性报告，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在支持村官创业的政策背景下，李彪注册了旅行社，开启了又一轮创业。旅游离不开交通运输，这又涉及到李彪的隐痛，汽车租赁行业。为了把旅游干好，他决定撕开伤疤，重操旧业。一次难得的机遇让李彪以青年创业者的身份参加了团委组织的青创会进行系统学习。接受了2个月的创业培训，和导师认真交流，李彪说他对企业管理有了系统的认识。此后他开始边干边摸索，对企业管理有了更加成熟的理解，至今再未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 2012年4月9号，具备旅游行业经验的李彪坐在了东兴屯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这一天他成为该村的村官，以副书记的身份加入到老娘们手擀面前期筹备工作中。那天的会议进行了4-5个小时，大家只说干货，内容非常丰富。我被这样的工作氛围深深吸引了，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李彪与面条的不解之缘正式开启。这次创业 将成为他人生的又一个拐点。自从正式参与进老娘们手擀面的经营工作，李彪就开启了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模式。在筹备阶段，每天开会都能到晚上八九点钟，大家集思广益，想破脑袋也要把前期工作准备好。为了避免民俗户之间同质化竞争，村委会为他们制定了不同的主题风格，如红色革命特色、绿色养生特色、宫灯特色等等，再配以独特的装潢和菜品，使各民俗户之间能够各具特色，取长补短。 2012年4月21号，东兴屯村开始进行整体的布置和装饰，5000米的文化墙、6户民俗户的改造和管理都是同步进行的。4月25号开门迎客，李彪和他的同事们打响了民俗旅游第一炮，后来才发现这是超强度工作的开始。让李彪记忆犹新的是，刚到东兴屯村的第一个月，他挨家挨户走街串巷寻找运营过程中的问题，竟然走坏了一双鞋，鞋底都磨穿了。刚开始运营的头两年，李彪和书记都没有过双休日，就连大年三十守岁都是在村委会过的。在保障村内的常规工作外，他们还要筹划春节期间的各种活动，紧锣密鼓地扩大影响力，吸引游客。对外营业后，一些管理问题浮出水面，李彪坚持快速解决问题，让源头问题不扩大，所以往往是晚上11点开会纠正问题，强化制度，让老娘们的手擀面在市场的海洋中扬帆远航。民族旅游从运营到管理，有时就像企业一样，要遵循市场规律，具备原则和制度。虽然涉及企业管理，但民俗旅游要难于企业，村民不是员工，没有绝对的制约，必须靠方法解决问题。经过无数次的摸爬滚打，李彪总结出了自己的创业方法论：管理要先从转变村民的意识开始。 为了提高品牌含金量，东兴屯村建立了配送中心，要求民俗接待户使用最好的食物原料，实现产出最优产品的目的。不靠山不靠水，靠的是地道的家乡味儿，这一点是我们立足市场的保障。然而一些村民并不理解，而是偷偷使用比较便宜的原料，以次充好，降低成本。为此，李彪腾出了村委会的厨房，让接待户的村民们过来横向比较，用优质材料和劣质材料做一样的饭，再请大家品尝，理解其中的巨大区别，从而改变意识。解决问题要用巧劲儿，学会和村民沟通，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乡情乡愿里。收获必有付出，能人李彪也有自己的苦衷。刚开始运营的那段时间，他忙得焦头烂额，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当时妻子在医院待产，都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等在外面的李彪接到了电话，得知书记的为难和工作的重要性，他马上投入到工作中，迅速解决了问题。完成工作，我立即赶了回来，幸好没耽误，可丈母娘却有些生气了。李彪憨憨的一笑，脸上透出幸福。也难怪，如今的老娘们手擀面已经步入正轨，管理的艺术让管理者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 谈到东兴屯村民俗旅游今天的成就，李彪很清醒，冷静分析了现状：政策环境好，媒体宣传好，人员搭配好，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老娘们的手擀面。但一定要看清市场里的泡沫，走好未来的每一步。原来在得知密云、延庆、平谷甚至河北省的游客慕名前来品尝手擀面时，李彪便看出了其中的市场泡沫。稳定的市场需要的是回头客，旅游产品的单一化是东兴屯村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笔者采访时得知，今年东兴屯村将打造购物一条街，与此同时进行景观升级，利用原有的水资源打造怀旧荷花园、水上娱乐项目，丰富配套设施。未来民俗住宿模式也将开启，睡热炕、开家庭派对，游客可以在东兴屯享受乡村生活。 在东兴屯村，民俗旅游的管理运营和村务管理密不可分，手擀面让东兴屯旧貌换新颜，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5000元，实现了翻五番的巨大成效，这都得益于面条经济的持续发酵。未来东兴屯将以采摘、垂钓、特色养殖等特色民俗旅游项目为发展方向，建设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大力挖掘民俗婚礼、百家宴等民俗文化，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村。伴随民俗旅游事业的风生水起，东兴屯村逐渐焕发新农村的魅力，文化软实力逐年提高。村里打麻将、传闲话的少了，参加文体活动、参与乒乓球比赛、联欢晚会的多了，村民找到了健康的兴趣爱好，村容村貌也提高了。东兴屯村还获得了2014到2015年度的北京市最美乡村称号。定村训、定村歌，提高村庄文化软实力，其实就是企业文化建设，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全村上下一股劲儿，奔着小康不松劲儿。前不久，李彪结束了自己的村官任期，然而他已经难舍这片乡土乡情，这里成就了我，我也要为这里的村民继续奋斗。他在演讲时，那句质朴的结束语道出了他的梦想，希望村里的游客不断流，希望民俗户的大妈、大姨、大姑、大姐们都挣到钱，希望东兴屯成为百年老店。我们也祝愿李彪的梦想能够踏浪而行，成就辉煌。 本台消息，三月赏樱无需远游，京城最大的赏樱地玉渊潭公园的2400余株樱花即日起陆续进入了观赏期，早中晚樱次第登场，预计可持续观赏一个月。今年也是玉渊潭樱花近15年来盛开最早的一次，玉渊潭公园樱花文化活动已经正式开幕。玉渊潭种植培育樱花已有40多年历史，目前有30多个樱花品种，2400多株，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樱花观赏园之一。根据玉渊潭物候小组的观测，由于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京城气温较高，公园自主栽培更新栽植的杭州早樱已于3月12号绽放第一朵花，较往年提前了10多天，这也是继2002年以来樱花绽放最早的一年。据预测，如果近期没有强冷空气干扰，园内大面积早樱有望在下周陆续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不同植物需要达到开花的基温各不相同，樱花受气温条件影响更为明显。过去早樱和晚樱花期在花开的时候往往会有7到10天的断档期。玉渊潭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些年加强了对中花期樱花的培育和栽培，近5年来当园内近1000株早樱吹雪时，会有数十株白庙、松前红粉衣、八重红枝垂、大提灯等中花期品种的樱花相继开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樱和晚樱之间的花期断档。今年玉渊潭公园将继续通过制止、告诫、处罚的方式加强管理，同时也呼吁游客及时劝阻身边不文明行为，营造良好有序的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静静无奈的等到此地心